野天鹅一。从前有个国王，他有11个儿子，他们是王子，头上戴着金冠。还有一个小女儿，她是公主，头上戴着一顶小金冠，她叫艾丽莎。王子和公主的妈妈王后死了，国王又娶了一个王后。这个新王后很坏，一看见王子和艾丽莎就恨得直咬牙齿。她把艾丽莎送到乡下去，待在一个老婆婆家里。不久，她对11个王子说：“你们飞吧，像鸟儿一样飞去吧。”她的话刚说完，11个王子就变成11只野天鹅，嘎嘎嘎叫着飞出窗口，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他们多想再见一见小妹妹艾丽莎啊。在老婆婆的屋子上空嘎嘎嘎叫着，飞了一圈又一圈。可是这时候天刚亮，艾丽莎还没醒来，他们只好飞走了。艾丽莎很想念11个哥哥，他们哪天才来看她呀？她等了一天又一天，等了一年又一年。她哪里知道11个哥哥已经变成野天鹅了，再也不会来看她了。艾丽莎15岁生日那天，国王派人来接她回去。王后看见艾丽莎长得比玫瑰花还美，气得差点发了疯，就给她全身涂了一层发臭的油，这才让她去见国王。艾丽莎给弄得又黑又丑，国王怎么也认不出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 她不是我的女儿，叫她走，走。 可怜的艾丽莎哭了，走出王宫，找11个哥哥去了。可是他们在哪儿呀？艾丽莎在田野里走着走着，走到一片树林里，天黑下来了，她躲在草地上，头枕着树根，萤火虫一闪一闪向她飘来，好像从天上落下许多星星。她慢慢地合上眼，睡着了，梦见11个哥哥跟以前一样陪着他玩，讲故事给他听。艾丽莎一睁开眼睛，11个哥哥就不见了，只看见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。他起来又往前走，走到一个大湖边，这湖好像一面镜子，把岸上的树木映得清清楚楚。艾丽莎低头一看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，又黑又丑，他伤心极了，他用双手捧起湖水洗了个脸。怪了，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了雪白的皮肤。他跳到湖里洗了个澡，不用说，立刻变得跟以前一样美丽了。艾丽莎再往前走，走到了海边，海上没有船，他怎能再往前走啊？他坐在海滩上，海滩的石子本来有棱角，海水白天黑夜的冲呀刷呀，冲刷了几万年，就把石子磨得滴溜滚圆了。艾丽莎心里想，我像海水那样不怕辛苦，一定能找到哥哥。艾丽莎一直坐到傍晚，忽然看见11只野天鹅飞来，拍着雪白的翅膀，慢慢地落到海滩上。他们的头上都戴着金冠，太阳一落，他们的羽毛就掉了下来，变成11个王子。他们就是艾丽莎的哥哥呀。艾丽莎一头扑到他们怀里，叫着他们的名字。这些哥哥也认出了艾丽莎，她长高了，长得那么美丽。啊，他们太高兴了，高兴得一会儿笑一会儿哭。大哥哥告诉艾丽莎，太阳一出他们就变成野天鹅，太阳一落 他们又变成了人。他们住在大海那边的一个国家里，一年只能回来一次，住上两天，看看祖国的田野，看看祖国的树林。这天晚上，他们一个劲儿地说着话。是呀，他们已经许多年没见面了，有多少话要说呀。第二天早晨，十一个哥哥变成野天鹅飞走了，只有一只最小的野天鹅，就是艾丽莎的小哥哥，把头埋在艾丽莎的怀里，不愿意离开她。傍晚，那十只野天鹅飞回来，又变成了人，小哥哥也变成了人。他们说，明天我们就要飞到大海那边去了，明年才能回来。艾丽莎多伤心，她说，哥哥，你们带着我一起去吧。十一个哥哥采来许多柳条，连夜编了一个又大又结实的网，让小妹妹躺在这个网里。第二天，他们变成野天鹅，用嘴咬住这个网，把小妹妹带到天空里去了。他们飞呀飞呀，飞过了大海，飞到另外一个国家。这里也有山，有湖，有田野，有城市，有王宫。野天鹅落在一座山上，停在一个山洞口。艾丽莎，艾丽莎，你找到了哥哥，可是怎么才能把哥哥救出来呢？艾丽莎想着想着就睡着了，她又做了一个梦。她梦见什么了？你猜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